同埋氧气筒都缺乏。为减少人群聚集，星期一晚起关闭全国邦的商场、戏院、酒吧、餐厅同埋宗教场所。不过工厂运作同埋建筑工程不受影响。另外，法国的新型肺炎疫情未受控，深切治疗部增加多68名患者，现在有5300多人在深切治疗部留医。法国再度实施全国性措施，局部封锁四星期，包括关闭学校和非必要商业设施。约旦指责前王储哈姆泽企图令局势不稳。副首相萨法迪召开记者会，通报初步调查的结果，指责哈姆泽参与危害安全、破坏稳定的活动。萨法迪说，哈姆泽企图煽动各部落酋长反对政府，又与外部势力有直接联系，进行破坏约旦安全和稳定的活动。较早前，哈姆泽声称被军方软禁。哈姆泽透过律师发布短片，批评政府贪污无能，说被禁止与外界接触。约旦已经拘捕至少16人，包括国王阿卜杜拉一名前顾问和一名皇室成员，被指涉嫌危害局势稳定。哈姆泽是阿卜杜拉二世和库尔姆的弟弟，在2004年被废除王储身份。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今朝早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3-4度。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雨。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有些人士担心是不是应该等一等先打第二剂，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大众呢很容易被个感觉影响冷静，是这些数据我不觉得科兴有什么危险的信号。 建议市民最多隔几耐打第二剂， 迟多几个星期成效未必有很大的影响。如果疫苗本身安全，不需要打第二针。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1，医生与你，本周疾病之谜。 你身边有没有女性朋友食极唔肥，条颈又肿肿地，好似大颈泡咁呢？佢会唔会系患上甲亢？医生与你今个星期会讲下甲状腺功能亢进嘅成因、检查同埋几个治疗方案，另外仲有唔同嘅小环节，介绍多元化健康资讯。想知多啲就记得留意。 医生与你， 星期一至五晚上7:35， 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4月5日，新增7宗确诊全为输入个案，分别由印度、菲律宾、印尼抵港。 本港今起恢复接种伏必泰疫苗。 Facebook 逾5亿个账户资料被放上网，涉近300万香港用户。 台铁事故确定50死，调查指列车司机仅有约7秒作反应。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8又嚟到星期一嘅朝早，喺千禧年代有萧乐文喺度。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睇紧嘅系港台电视31。早晨啊，各位观众听众。嗱，仲系喺复活节嘅假期，嚟紧可能今日咧有机会出街嘅朋友咧，留意一下天气嘅情况啦。外面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系88%。咁就话今日咧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嘅微雨，最高气温大约25度嘅。 咁啊，呢幾日咧有關於疫情嗰方面咧，見到數字上就緩和咗。嗱，尋日有新增嘅個案嘅，不過全部咧都係輸入個案嚟嘅，有嚟自菲律賓啦，同埋印尼嚟到香港嘅一啲嘅外佣啦，亦都有印度嚟嘅五位人士咧，都係有驗出呢個 N501Y 嘅變種病毒株嘅。嗱，本地確診方面咧就因為全部都係輸入個案啦，尋日咁所以就係零確診嘅本地嘅確診個案，咁亦都係相隔一個星期之後咧再度是出現零確診的情況。在本地方面，見到近日的復活節假期，不少人都有出街玩，在一些郊外離島都見到比較多人一些，還有在近排先至開翻的海灘都見到非常之多人。之前都有一些討論，就話會不會有機會在復活節假期之後，因為多了人出街，人流多了，疫情有機會反彈，有些這樣的討論的。你自己怎麼看呢？這幾天會不會自己都多了出街呢？你自己觀察到條街的情況是怎樣呢？出街又好，在大自然又好，你自己有沒有都見到大家呢，都 是不是做足了一些預防措施呢？歡迎打來1872311 講一下你們的看法和你們的觀察的。電話旁邊有一位嘉賓跟我們一起談，有呼吸系統专科医生梁子超，早晨。 早晨，小姐。 早晨，梁子超，见到近排一啲本地确诊个案咧，好多时候都系单位数字啦。寻日就再次出现零本地确诊嘅，咁其他即系确诊嘅个案都系一啲输入个案啦。咁点睇成个疫情嘅走势咧？系咪会预计都再次会进入一个长期嘅清零状态等等咁样咧？ 我谂而家都系早嘅，因为我哋譬如呢个礼拜咧，如果你睇翻七天嘅平均数，七天嘅总数，我哋有五宗嘅，譬如话源头不明个案，仲有八宗嘅相关个案。咁而对上个礼拜咧，其实都仍然系又系有五宗嘅源头不明个案。呢两个礼拜咧，其实都系即系接近系打横行啦。咁其實我哋都未去到，即係話我哋喺第四波發生之前咧，即係十月尾嗰陣時咧，一個禮拜咧，即係得兩宗嘅，即係話輸入嘅兩宗嘅本地源頭不明個案咧，一宗相關個案。其實我哋未去到一個即係話嗰個冇本地個案變咗一個慣常嘅情況，即係其實就話而家咧，其實仍然嘅疫情咧，個社區仲有啲傳播鏈咧。由於呢個病咧本身咧，佢再有個潛伏嘅中位數係五天，咁仲有我哋而家啲源頭不明個，我哋都有一個診斷滯後，大約五日幾嘅。咁我哋而家見到嘅情況咧，其實都未能夠反映到我哋即係話而家復活節呢幾日咧，大家嘅活動嘅，可能你都要等到譬如話兩三日後咧。陸續有啲譬如嗰個潛伏期比較短啲，我哋會早啲發現咧。咁其實入面咧。我哋即係話呢個啲始終係人傳人嘅傳染病，咁同埋咧喺一啲人多擠迫嘅環境咧，其實可以多渠道咁樣咧飛沫啊、氣溶膠啊，同埋呢個接觸嘅傳播啦。咁其實就話我哋嗰個人與人接觸嘅頻率咧，其實係最影響嗰個病毒嘅傳播啦。咁我諗我哋今次喺假期前。其实话系一来我哋自己抗疫疲劳啦，即系大家都一定出去活动多咗；二来政府都喺抗假喺个咁嘅大假期度放宽啲措施咧，唔多唔少都系送咗个错误信息出去咧，以为大家以为疫情系已经系控制咧，即系点都系会有一个反弹嘅压力嘅。咁但系一样嘢，除非我哋真系话唔好彩呢几日又出现啲大型嘅一啲嘅超级传播。如果唔係咧，呢個病始終佢都有一定嘅潛伏期，咁變咗咧就係話你唔好俾佢咧係一個週期加一個週期咁連續幾個週期一路乘上去咧，其實我哋仍然都可以咧將佢譬如話控制翻落嚟，所以最緊要咧就係話喺假期之後入邊咧，政府一定要加強嗰個檢測嘅服務咧。譬如令到即係所有嘅檢測咧，就你想係攞樽就一定攞到。譬如話去驗啊，所有地方都要快，好早有報告咧，你能夠盡早揾到啲個案出嚟，唔好俾佢咧係一代傳一代咁出去咧。咁其實就可以幫到咧，譬如話你係控制，即係話可能出現嘅反彈啦。咁而另一樣嘢，我哋都係啦。譬如話我哋喺個假期度咧，譬如話係活動比較多，覺得有啲特別風險因素。或者我哋有啲新發嘅病徵咧，其實記得要早啲去檢測，因為如果我哋遲咗檢測咧，就好容易將個病毒咧帶翻屋企咧，譬如感染到幾人咧， 亦都會帶翻去自己工作地方嘅，影響到同事啊，影響到其他啲，譬如整個社會入邊嗰個運作嘅。 OK， 咁呢幾日都見到，譬如出街啦，或者去一啲主題樂園啦，或者呢排呢幾日開翻嘅泳池、泳灘啊嗰啲咁啦，都見到唔少人嘅。咁啊，見到有啲人都擔心啦，喺咁嘅情況之下，可能有啲泳灘上面甚至見到有人係都未必。即係咁嚴格遵守一啲嘅防疫措施啦，唔戴口罩等等啦。你自己預期呢一啲場所，尤其是喺泳灘、泳池嗰、那個嘅傳播風險算唔算高嘅咧？算唔算高危咧？呢、這個有 嗱，其實嗰啲地方嗱，雖然我哋暫時咧係冇任何證據話水咧係會加快嗰個傳播啦，入邊嗰個水嘅傳播。但係大家唔好忘記喺水度入面呢，其實基本上我哋都唔會戴口罩。咁、我哋喺個水度，如果人逼嘅地方呢，近距離呼吸到呢，其實都會直接受到嗰個飛沫嘅影響啦。咁同埋因為你上水落水呢，始終你個口罩呢又好難保持佢乾爽，喺沙灘又有沙呢，你自然喺咁嘅環境下面呢，個口罩嘅服從率咧，其實一定係低嘅。其實喺呢啲咁嘅場所咧，其實入邊嘅，如果我哋當係一個公眾場所，唔係一個體育訓練嘅場所嚟睇咧，你喺呢個情況嚟開放呢啲咁嘅，譬如泳灘啊嗰啲咧，其實喺其他地方咧都見過曾經係產生一啲大型嘅傳播同爆發嘅。咁其實就唔能夠掉以輕心，即係始終喺個假期咧，就避免去人多混雜嘅場所。室內嗰啲唔通風嘅固然之啦，室外嗰啲如果係嗰啲地方咧，啲人戴口罩咧係唔規則嘅咧，其實應該都要盡量避免，因為如果我哋唔小心咧，好容易咧係將個市野區入面仍然仲存在傳播鏈咧，係帶翻我哋屋企咧。影響到我哋最關心嘅人嘅。 尋日咧就冇一個嘅本地確診嘅個案啦，不過輸入個案係繼續有嘅。近排啲輸入個案都見到唔少，都係涉及一啲變種病毒咯，變種病毒株啦，譬如 M01Y 啊呢類咁樣啦。你自己覺得而家變種病毒喺香港有機會流入社區嗰個風險係算唔算高咧？暫時好似之前就話都算把關得嚴嘅，咁但係即係隨住越嚟越多啲輸入個案都有呢一啲變種病毒嘅時候，你自己点睇嗰个风险 咧？其实呢个风险其实我哋系越嚟越高嘅，因为我哋而家睇翻咧，我哋嗰、那个譬如话输入个案咧，占咗我哋整体个案个个礼拜占咗八成，有49宗输入个案。而呢啲输入个案对一样嘢系要小心咧，佢牵涉到我哋咧啲比较上主要咧系多人翻嚟嘅地方咧，系尤其是一啲譬如菲律宾啊，甚至乎系印尼咧。同埋南亞呢，我哋有啲地方係牽涉到一啲外佣呢，有啲可能牽涉到我啲譬如話少數族裔嗰啲呢，其實佢哋開始呢唔淨止係話個個案度開始係發覺就係多啦，仲有一個大問題呢，就係話佢哋嗰度呢好明顯呢啲變種病毒呢最近呢係急升緊嘅比例，呢樣嘢其實反映呢呢啲病毒咧係有一個喺佢哋嘅疫情度有一個絕對嘅生存優勢，即係話咧佢哋呢啲嘅變種病毒咧係一係就咧佢有一個高嘅傳播力，一係咧佢能夠逃避到當地已經係因為自然感染或者疫苗產生嘅免疫屏障，而喺咁嘅情形咧，呢啲變種病毒其實係高危嘅對我哋嘅社區。我哋雖然係用緊21日入面呢個嘅檢疫，而政府亦有啲地方咧，對啲中風險地方咧，其實都係太早放寬咗有個風險之外咧，另一樣嘢就係話，我哋嗰啲嘅譬如話係有好多人咧係好經常會接觸到呢啲輸入嘅個案嘅，譬如喺機場啊、喺運輸嘅交通工具啊，同埋喺呢個酒店。其實喺呢啲咁嘅，譬如話係經常接觸人員入面嘅呢第二條防線，我哋對佢嘅健康監察咧，我哋其實喺呢方面咧係一個嚴重嘅缺口嚟嘅。你相對於內地入面咧，其實嗰啲好多啲人員咧，唔淨止話佢哋一有病徵咧，其實大部分人都要立刻即刻檢測啦，同埋有一個好嘅方法能夠令到佢哋好快知道結果。另一樣嘢咧，佢哋好多真係話經常接觸得，其實係會七日一檢嘅。咁我哋喺呢度咧，其實係未做好第二條嘅防線。 如果你是妄言就話我哋一路都控制得好，以後冇事咧，我諗呢樣嘢咧其實係有少少危險嘅。 嗯，咁你覺得譬如頭先提到，譬如一啲機場嘅運輸人員，你話一個可能係一個第二個防線，一個缺陷啦，應該要點樣做咧？即係如果要真係要做好啲喺呢一個位， 其實我哋一定係要咧喺個源頭度先減輕嗰個輸入壓力。 嗯， 即係就算你個城牆牢不可破，但係不斷如果有太多人咁攻入嚟嗰陣時候咧，其實始終咧。你都有機會咧，有啲地方係被突破嘅。 嗯， 咁其實有一樣嘢我哋睇咧，其實基本上而家咧，我哋除咗譬如話香港人佢一定，譬如我哋要俾佢翻嚟點樣之外咧，其實我哋有啲嘅輸入嘅外旅，即係外佣嘅問題咧，喺呢個階段咧，需唔需要暫停咧？睇睇當地嘅疫情嘅改變咧，同埋睇睇我哋有冇其他嘅附加措施，譬如疫苗安排能夠減低個輸入風險咧，其實呢個都要盡早去考慮啦。而我哋本身一啲嘅，既然我哋用清零做目標嘅，其實一樣嘢咧就係話對嗰個輸入，尤其是變種病毒咧，我哋一定係要做到滴水不漏嘅。如果唔係咧，你就好似以往嗰四波咁樣啦。是因為嗰個輸入漏洞咧，令到我哋個社區入面做嘅所有嘅防控措施係付諸東流啊，令到我哋個經濟民生長期受壓咧，呢樣嘢嗰個代價咧，其實係沉重嘅。即係亦都希望政府嘅決策階層嗰陣時候咧，都係要睇，如果佢真係用清零做目標嗰陣時候咧，對外個防守入面咧，其實絕對唔能夠其實疏忽。亦都有一樣嘢咧，就係話咧。雖然所謂疫苗護照入面大家要小心，就算是一些疫苗覆蓋的很好的地方，譬如以色列這樣算算，其實現在他們每日入面新增個案仍然都是數以百計的，那其實相對我們的清零還有一個很大距離，即任何一隻疫苗其實不能夠絕對是即是說教是預防那個傳播，如果我們真的用清零做目標的時候，我哋對外個防守入面咧，你係淨係有咗所謂疫苗咧，用個疫苗做護照而靠佢咧，即係你即係同你嗰個基本政策其實係互相矛盾嘅。你只能夠當嗰個疫苗係一個輔助嘅工具，唔能夠因為有個疫苗咧而隨便放寬你嗰個檢測同檢疫嘅安排，直至到咧我哋嗰個疫苗覆蓋去到個程度，就算係有輸入嘅，我哋都唔怕，可以放寬到我哋嗰個內部嗰個措施。嗰、那個情形咧，咁你當然係另作別論啦。 嗯，另外有關於咧，即係變種病毒株嗰方面咧，大家就好似留意多啲一隻叫 M01Y 嗰只啦，路都講緊呢一個嘅。但近日就話多咗咧啲嘅個案就係、是、另一隻嘅病毒株，應該係叫 E484K 咁。呢、這個可唔可以簡單講下呢個有咩分別？ 誤解嚟嘅、啊，我哋講緊個所謂變異病毒咧，其實係。全部都是有一個一連串的組合的變異，而一兩個常見的變異呢，我們常常說一個是即是 M01Y 在501位置，這個是 E484K， 但是我們現在世衛說的三隻，譬如說英國、南非和巴西的 P1 呢，其實那些所謂需要關注的變異病毒呢，其實他們都有不同的組合。我們在南非同埋喺巴西嘅 P1 度咧，我哋都會同時見到 M01Y 同 E484K。M01Y 咧係有跡象咧，佢會令到嗰個傳播力咧係增加，亦都有機會咧令到個病情嗰個死亡率係增加啦。而嗰個本身呢、這個 E484K 咧係有跡象表示咧，佢可能會產生一個免疫逃逸嘅效果，會俾啲譬如話係從已經感染嘅人咧。佢可能逃避咗你個自然嘅免疫，亦、 okay, 都可能會逃避咗我哋舊有嘅基於啲舊品種嘅疫苗入面咧嘅部分嘅覆蓋咧，即係疫苗可能個比例唔即係個受影響程度唔同，但係差唔多我諗全部都可能會受到影響，但係其實唔止嘅，仲有好多位置嘅變異咧都會影響嗰個病毒嘅傳播力同埋佢嗰個即係話係嗰個免疫嘅覆蓋嘅。咁其實我哋自己香港嘅監察咧。除了我哋一個，譬如話喺呢個由501啊，即至到呢個484一個比較短嘅呢、這個，即係話個基因序列之外咧，我哋其實對成個 S 蛋白嗰個嘅監察咧，其實都有一個嚴重滯後咧。 其實入面呢方面咧，其實都要改善嘅。 Okay. 嗯，另外我就想問一單就見到有一名嘅外籍嘅男子，咁係原本就話預約咗呢個伏必泰疫苗嘅，不過佢就去錯咗另一個中心啦，那個中心就係打科興嘅咁，咁啊結果亦都係接種咗科興嘅疫苗啦。咁啊見到政府都證實事件，就話對件事咧係表示抱歉啦，咁指咧就會同個接種嘅人士咧進一步跟進翻接種第二劑科興嘅疫苗。你點睇今次呢一個嘅事件咧？喺個程序上係咪都睇到有啲問題咧？ 嗱，我諗呢個最主要就話佢初時嗰個系統入面咧，其實係冇乜點記錄到，譬如話係嗰個人選咗邊一隻疫苗咧。咁我諗引致到即係當事人啊，同埋中心方面都可能係有一時嘅睇漏啦。咁我諗呢樣嘢入面咧，我諗佢隨住個系統改善，大家去小心去睇睇。咁我諗應該呢個問題都大部分可以避免嘅。咁關於一啲譬如話個免疫系統受到嚴重抑制嘅一啲嘅人士入面，究竟嗰、那個即係話有啲疫苗邊一隻疫苗係咪一定有絕對嘅優勢咧？其實都冇乜證據暫時。咁變咗咧，就係話如果你真係話選擇咗接種咗任何一種疫苗嘅，最好都係跟翻自己嗰、那個譬如話自己嘅選擇啦。咁然後即係話你係即係你係，如果你接種任何一種疫苗嘅，咁你跟住打埋個同一種嘅第二劑。如果你真係有擔心嘅，其實可以考慮咧，喺打完第二劑嘅之後入面咧，譬如你隔咗14日入面咧，如果係可以嘅話咧，睇睇入面嗰、那個即係話係個抗體嘅水平有冇咩特別嘅，譬如話唔同啦。如果真係譬如話有特別問題嘅，其實都可以考慮咧。譬如話喺譬如話三個月後入邊咧，需唔需要咧係即係話再接種嘅其他嘅疫苗嘅補充劑咧？咁、但係呢啲咧，其實我諗我哋再遲啲咧係會有多啲呢方面嘅資料，因為全球唔同地方咧都開始陸續有啲嘅呢啲咁嘅譬如補充劑啊， okay, 或者混合疫苗嗰啲嘅資料啦。咁變咗嗰陣時可以決定喺呢個階段，我諗唔使擔心嘅，就算你。是打咗唔係你心儀嗰隻嘅，如果你係冇對佢即係話有一個譬如話係不適應嘅，譬如話你係對佢有敏感有特別嘢，咁其實唔使特別擔心。咁你完成咗，譬如話你已經係打咗個第一針，你打埋第雞按住打埋第二針嘅，咁嚟再睇睇個情況啦，就唔需要話太特別擔心嘅。 好啊，唔該曬梁子超，梁子超就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嚟嘅。另外咧就有一個嘅個案係將軍澳新都城中心咧，涉及咗之前兩個確診個案啦，咁其中一個咧就係喺潛伏期間同埋發病期間都應該係喺一個商場嗰度咧有買過外賣咁之後確診啦。咁另一個人士就喺個商場嗰度咧係做過裝修嘅喎，咁佢兩個人嘅到訪時間咧都係有重疊過咁樣嘅。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下，有西貢區議員係惠恩選區陳海成，早晨。 早晨，你好。 所以秦海成而家咧就话新都城中心二期商场逗留过两个钟头，喺3月19号至到4月2号期间咧系逗留过两个钟头咧，都要做强检嘅。咁你自己点睇呢个措施啊？又 呢个措施其实受影响嘅居民好多啊，因为咧其实新都城二期商场系就系喺宝林站嘅上盖，咁然后嗰个设计就系话喺商场可以博到去附近嘅其他屋苑嘅，即系包括系新都城一期啦、三期啦、附近嘅其他公屋、居屋等等。咁所以如果你话即系会经过嘅居民系好多啦，咁亦都居民系会日常都去嗰度食饭啊、买嘢啊、买餸等等。咁所以嗰个影响到或者系需要。即係到頭來需要去做呢個強制檢測嘅居民，其實會係好多嘅。 你自己見到有幾多咧？呢幾日去做強檢嘅市民嗰啲反應又如何咧？又 其實好多居民會去嗰個地方，即係因為佢喺新都城二期地下有一個流動嘅檢測中心嘅。咁我見到其實都有好多嘅居民去到啦，咁亦都係即係。keep 住係要排長龍咁樣嘅，咁我自己觀察所見咧，其實一個鐘度咧就處理到300个居民左右嘅，咁所以計翻佢一日開就10个鐘啦，咁應該都會處理到大約3000以上嘅居民去做檢測，咁未計去其他地方，例如係坑口嘅即係社區檢測中心啊咁樣，咁所以如果呢兩日咧，即係啱啱過去兩日處理到嘅人，其實計翻數都起碼有6000人噶啦。 即整體都處理得曬嘅，你預計要強檢嘅人士嚟講， 其實呢個好難講到， 究竟要唔要處理曬啦？咁因為以我所知，其實政府佢手上有嘅資料，即係知道邊啲人要去做強制檢測咧。咁主要都係依靠我諗係即係安心出行嘅程式啦，或者係佢哋去到嗰個地方或者食肆，佢有啲即係人手登記嘅資料嘅。咁我諗主要都依靠呢兩樣資料嘅。 OK。 咁而有啲即係居民咁，佢去到嘅時候未必係去食肆啊，或者去即係假設去超級市場咁樣，咁佢未必。就即係強制要做一個安心出行啊，或者係即係登記資料。咁其實政府唔知道究竟有幾多人，或者係邊啲人真係要做強制檢測嘅。 嗯。 咁所以而有啲居民咧，佢去做強制檢測，未必係達到佢嗰個定義，就係話去逗留超過兩個鐘。咁佢純粹係我有經過過啊，我都會擔心啊。咁其實都去做強制檢測嘅。咁所以當中究竟幾多係符合嗰個強檢嘅要求咧？咁有啲有幾多係即係純粹擔心，經過過都要去檢測下咧？呢個真係我哋唔知道嘅，或者政府都唔知道。 但你覺得今次政府呢、這個做法算唔算即係都叫令居民安心一啲呢？即係逗留嗰兩個鐘頭喺嗰段期間都要做一個嘅強檢，咁亦都係即係話係之前冇試過喺商場度咁做㗎嘛？呢個點睇啊？ 其實我覺得引起嘅擔心會大啲添。咁因為呢即係見到啲居民嘅反應就係話，第一佢哋未必好清楚究竟要做強檢嘅嗰個資格或者嗰個要求嘅定義係乜嘢啦，即係佢哋可能話。我去過逗留過，但係唔夠兩個鐘喎。咁或者係我去過幾次，咁可能夾夾埋埋有兩個鐘嘅。咁究竟係點樣計呢？咁因為始終喺屋企附近啊嘛。咁其實佢去嘅時候係真係可能去幾轉啦，一日去幾轉。咁一日三餐喺度食， 經常會經過到咁樣啦，係咯。唔該曬啊，陳可成。陳可成咧就係西貢區議員，亦都係惠恩選區嘅區議員嚟嘅。轉頭翻嚟繼續聽你嘅電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台湾当局继续调查台铁太鲁阁号发生重大伤亡事故。交通部长林佳龙昨晚在社交网站贴文说，在抢救的工作暂告一段落之后，会负起完全责任，辞去交通部长一职。此刻仍然会全力协助抢救、抢修和配合调查。林佳龙又说，事故第一日他就已经向总统和行政院长请辞，他承认做得不够好，改革的脚步不够快，必须接受社会批判。辞职是最基本的负责，他暂时留下不是乱斩，而是求能善后。另外，調查人員已經初步解讀列車上的行車記錄器的影像，說工程車在列車通過之前已經橫卧在路軌上，太魯閣號剎車不及撞上工程車。至於工程負責人李義祥，台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撤銷原有的保釋決定，發回花蓮地方法院再作處理。外长王毅促请美国尊重中国核心利益，采用正确态度看待中国发展。他在福建接待访华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和南韩外长之后，接受新华社专访的时候提及中美关系。王毅强调，面对全球化时代和后疫情时期的挑战，中美应该多对话合作，少博弈对抗，履行好大国应尽义务，展现出大国责任担当。他重申坚决抵制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更坚决反对凭藉谎言和虚假信息而强行实施的非法单边制裁。王毅认为中国无法退却，因为身后是众多的发展中和中小国家，中国亦都有权反击，必须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3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15宗属于本土病例，全部来自云南，其余17宗属于境外输入病例，分别来自陕西、上海、四川、江苏、北京、天津、内蒙古、浙江和福建。

早晨。 早晨，林兆斌，点睇喺选委会嗰度，而家喺第四界别啦，就冇咗区议员产生嘅代表啦。头先讲到都会系分区委员会啊、地区灭罪会啊、防火会等等嘅一啲嘅代表系入咗去。咁就之前就讲话点解系唔再将区议员系放喺个选委会嗰度咧？就话因为佢哋被界定为非政权组织啦。咁整体你点睇呢一个今次嘅改动？ 呢、这個新的改動是很有問題的，因為、防火委員會、啊、分區委員會、滅罪委員會，他們都完全是政府委任的，他們沒有經過選舉，沒有一個民意的授權呢，其實是沒有代表性去代表人民去選特首的、而原本的117席區議員是一人一票民選產生的，咁個代表性是強很多的。咁即係點解要即係政府很明顯的動機就是要剔除啲民主派，即係個動機太明顯了，即係我哋民主派喺2019年敗勝之後，即係政府就唔想呢個民意可以參與到去選特首，咁所以佢先改呢個遊戲規則。咁就即係太明顯咯，即係政府個動機。 嗯，對於今次選舉嗰個修訂點睇咧？各位觀眾聽眾咧，都歡迎你打嚟1872311 1872311講下嘅。嗱，啱啱呢度咧就係講緊喺選委會嘅第四界別咧，而家冇咗區議員產生嘅代表啦，改為三個委員會，包括係分區委員會啦、地區嘅滅罪會同埋防火會等等嘅。呢、這個改動你自己有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講下嘅。頭先繼續同阿林兆斌傾啦。頭先你講到就代表性嘅問題啦，區議員就有一啲嘅市民投個票有個授權喺度。但見到另一方就譬如政府方面都講話地區的會都有它的代表性，它的代表性就是代表一些地區的聲音，那他們現在都是在做這一類類似的，譬如分區會、防火會、滅罪會都是談這些地區的事的，是不是都可以聽到市民的聲音，吸納了又在選委會那裡是代表一些市民的反映到呢？ 我完全是不同意政府這個說法的，因為分區會啊、防火會的名單全部都是政府委任的，即是現在講緊是要選特首嘛，選特首是一個很嚴肅的事情，市民根本都不知道防火會啊、分區會那些人 的政綱啊、立場啊，即是譬如分區會那些委員，他們支不支持全民退休保障，支不支持最低工資啊，咁即其實沒有一個選舉的過程呢，其實個民意是即系冇能够反映到喺个千五人入面，同埋即其实嗰个代表性个关键系在于有冇选举嘛，有冇人民嘅授权啊嘛。即分区会啊、防火会，佢哋的确系即系一啲地区人士，但系佢冇人民嘅授权，系唔会有代表性嘅。佢只会系即系一班好热心嘅义工咯。他們是有貢獻的，但不代表他們可以有代表性去選特首。 就算他們沒有經過選舉，但如果他們都熟一些基層議題，或者直接熟一些市民、街坊，他們接觸得多的，這個可不可以取代到本身區議員的功能，去反映一些地區的想法呢？ 絕對是取代不到的，因為你譬如社會上面究竟有多少人是支持某個政策，譬如我剛才講的可能是全民退休保障、或者是明日大嶼啊，社會上有幾多人支持？咁其實係要經過選舉，係先至可以反映到嗰個民意。如果純粹係政府委任咧，其實係完全係做唔到呢樣嘢嘅。即係政府只會委任一啲即係代表政府嘅意見去入嗰即係千五人入面。咁即係其實係好可惜咯。即係如果由佢哋去取代咗117個民選區議員，係好可惜啊！呢個做法， 即係聽落你係針對譬如係個委任制度，而唔係嗰個人本身屬唔屬個區屬嗰個問題啊嘛，係嘛？ 係啊，我係針對個制度咯。委任其實係一個退步嚟嘅，即係其實政府應該都好清楚委任係一個退步，因為以往2016年開始都係取消咗區議員嘅委任制啊。咁喺2011年咧。都已經政府都開始係講緊要取消委任制，即係其實係橫跨咗兩屆嘅政府嘅，即係曾蔭權政府同埋梁振英政府都係即係贊同係取消區議員委任制嘅，即係其實佢都知道委任係 即系唔系几好咯，即系一个退步嚟嘅位置。 嗯，其实今次呢个改动咧，都见到官方嘅说法都几强调，就话要去政治化，要翻翻去咧。即系佢哋话形容系翻翻去正轨啦，翻翻用一个民生嘅角度去睇问题啦。咁如果系强调要去政治化，或者目的系去政治化嘅话，其实唔俾区议员选即系入去呢、一个选委会一个嘅代表嘅角色，系咪都合理咧？如果咁样嘅话， 其实我谂政府系过分强调咗区议员嘅，即系民主派区议员即系嘅某一啲行为嘅，即系其实民主派区议员。我想九成時間都是關注民生的，就是政府刻意去妖魔化了民主派的區議員，而且其實以往就是區議員是由建制派主導的時候，其實建制派都會在個議會上講政治的，例如以前建制派都會說支持23條立法，支持政改啊、高鐵一地兩檢啊、逃犯條例修訂啊，即其實建制派以前都成日讲政治喎，即系唔系净系民主派，即系败胜之后我哋先讲政治喎，即系我觉得政府系即系妖魔化咗民主派咯。 我见林兆斌都几强调话，即系民意授权啦，头先都讲好多次讲民意授权呢样嘢。但系如果而家社会即系侧重多啲，要稳定多啲啦，真系要话全个嘅社会利益全面都要去顾啦。咁呢个喺呢一个角度去睇，话呢个侧重面去睇嘅话，其实即系一啲区议员喺个选委会嗰个角色系咪必须要嘅咧？其实有，即系就算唔系用地区嘅其他组织嘅代表去代替佢哋。本身區議員要入去選委會是不是都必須要呢？你覺得 其實區議員入去選委會就當然不是必須啦，即是我的著眼點是整個特首選舉，整個特首選委會的選舉究竟是不是能夠真的反映民意。如果那個千五人是改造1500人都是民選的，那這個當然是更加民主啦，又或者即係全香港嘅所有嘅合資格選民都係可以公民提名去選特首嘅，咁呢個係更加民主嘅做法啦。即區議員都唔一定係必須，但係即係區喺現有嘅制度底下咧，如果係剔除咗個117個民選區議員咧，咁再加入一啲委任嘅分區委員咧，咁其實係一個好明顯嘅退步嚟嘅，即係比起舊有嗰個制度。 實際嚟講啦，你自己預計呢嚟緊呢三個涉及民政事務處委任嘅，譬如分區委員會啊、滅罪會、防火會，民主派嘅人士入到呢幾個會嘅機會大唔大咧？又 其實過去嗰一年咧，我就即係好彩就俾政府委任咗啦。咁呢個係其實係油尖旺嘅一個傳統嚟嘅，即係油尖旺嘅防火委員會咧，係有四個代表係民選區議員嘅。咁呢個傳統係即係過去一年係 keep 到啦。咁但係當依家防火委員會竟然係可以有權選特首嘅時候咧，我就都擔心即係呢個傳統唔能夠再保留。即係同埋依家政府係未公布新一屆嘅防火委員嘅，咁我都懷疑政府應該會即係排除走剔走民主派嘅代表噶啦，喺防火委員會入面。 你覺得係因應呢個新嘅選舉制度修訂而排除定係？ 係啦，係啦，係。 OK， 另外我見到有啲人士都提到話見到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啦，講到就話喺區議會換屆之前咧，相信中央同埋特區政府都會研究調整區議會嘅人數同分區啦，亦都可能咧係會重設呢個委任議員嘅。你點睇呢一個講法咧？又 我覺得譚耀宗係輸打贏要啦，即係過去嗰幾屆區議會選舉，泛民係即係成績唔係太好啦，咁嗰陣佢又唔提出話要即係委任翻啲輸咗嘅人啊，因為其實譚耀宗佢都係強調話要即係均衡參與，即係佢就話即係可能單議席單票制底下咧就側重咗某個即係聲音，咁所以就要增加翻委任嘅區議員去平衡翻啲聲音，咁但係過去幾屆民主派成績比較差嘅時候，咁佢又唔提出呢樣嘢。 即單議席單票制其實是真的有缺點的、即多數的聲音就會反映到，而少數就未必反映到在單議席單票制入面、但是譚耀宗的動機就太明顯了，在今時今日無啦啦這樣提出，很明顯是輸打贏要的，即建制派他成績選舉成績不好，他就說要委任他們去平衡一些聲音、我覺得是即係好奇怪，或者唔合理咯，即係譚耀宗咁樣提出。 但如果喺呢一個局面之下，委任一啲議員入去區議會，係咪都做到即係所謂平衡嘅效果咧？即係撇除以前嗰個情況啦，就咁睇而家嘅局面嚟講咧。 因為委任嘅始終係一個違反民主嘅事情嚟嘅、因為委任嘅人係冇民意授權嘅。即係其實譚耀宗真係輸打贏要咯。如果佢真係不如正正經經，可能要修改區議會個選舉規則咯，可能變成比例代表制咯。如果佢即係真係咁想去平衡觀點嘅話，因為比例代表制都可能係即都算係民主嘅比例代表制咁，但係又會有建制派嘅聲音入到去咯。咁呢個係比較合理嘅做法咯，即係對於政府嚟講，變做比例代表制，就唔好再恢復翻委任啦。因為委任真係唔民主 嘅。但你自己預期呢一種委任嘅説法咧，而家都係即係阿譚耀宗嘅説法啫。會唔會有機會直情個討論去到啊立法會第時都可能會有一啲嘅委任嘅議員出現咁？你自己預計會唔會可能係去到咁？ 你講立法會委任議員？ 會唔會去到咁？我意思即 係唔係？因為我又唔覺得會咁喎，因為、 okay. 因為立法會依家都改到個安全係數係好高，即、 okay. 係建制派係一定係攞到絕對多數議席嘅喎。即係我又唔擔心話立法會會有委任議員， okay. 因為依家選委會嗰四十席，其實個安全係數已經好高嘅，已經接近係委任嘅啦。 好啊，唔該曬林小斌，同你傾到呢度。林小斌咧就係油尖旺區議員咧，亦都係油尖旺區防火委員會嘅前委員嚟嘅。再請多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啊！有大埔分區委員會委員，亦都係大埔防火委員會嘅前委員羅曉峰，早晨。 早晨，你好，早晨，主持人。 早晨，羅曉峰，點睇頭先講到話第四界別喺選委會嗰度冇咗區議員產生嘅代表，由三個委員會都係嚟自民政事務總署署長委任嘅分區委員會啦，滅罪會同埋防火會嗰度係產生一啲嘅代表喺個選委會嗰度，點睇今次呢個改動咧？ 首先啦，我覺得如果係政府係朝著一個廣泛代表性嘅出發點去做嘅話咧，其實分區委員會又好，或者防火委員會好，滅罪委員會都好，其實三個界別嘅話，其實都係能夠去反映到地區嘅聲音，亦都有廣泛代表性咯。 但係廣泛代表性需唔需要民意嘅授權咧？你覺得即係而家呢三個委員會有冇一個嘅民意授權咧？又 嗱，當中咧，其實我哋睇翻其實。就以我之前喺防火委员会里面嘅组成部分啦，其实里面不但只有我哋嘅不论任何派别嘅区议员喺里面啦，其实以往都有嘅，其实有啲自称泛民嘅区议员都会喺里面坐喺里面呢个委员会嘅，亦都有一啲嘅屋苑嘅法团代表啦，亦都有一啲嘅地区嘅青年代表啊、妇女团体啊，或者系一啲嘅工商团体啊，亦是法团啦。法团讲其实系地区上面一个好重要嘅声音啦，因为佢都系由。每個業委會、每個業主佢哋一人一票選出嚟噶嘛，咁區議員裏面都包含咗，其實喺裏面嘅組成部分嘅話，一定程度上嘅民意授權當然有啦，亦都同更加係個社區上嘅板塊咧，會比起以前區議會更加多咯。 但區議員直接係由一啲選民係投票投出嚟，唔會更加直接咩？因為而家就算你話分區委員會入面有區議員嘅代表啦，咁但係都係部分係啦，首先，同埋都係再經過委任啦，都係經過民政事務總署去委任啦，部分亦都係實際情況嚟講都有啲落選咗嘅區議員嚟噶嘛。咁係咪喺個民意授權上，比起區議員嚟講嗰個嘅代表性係冇咁高咧？可唔可以咁講咧？ 首先其實分區委員會裏面你所有東西，譬如如果是要一個廣泛代表性的話，它無可避免地以往即是譬如我本身我要千二人的選委會為例子，本身我是千二人裏面我是千二人分之一，今天千五分之一的時候你的 人數上增加，因為你有廣泛性嘛，你要多啲人能夠參與到喺呢個項目裏面嘅時候，你無可避免地每一個當初我原本我千二人分之一裏面嘅時候，個我叫做含金量裏面嚟講，一定係少咗嘅。咁所以嘅話，當我哋嘅橫向性越高嘅時候，你無可避免地每一個人嘅叫做嘅重要性自然要低啦。但係我哋留意翻嘅就係、其實裏面嘅組成部分嘅話，佢唔係完完全全話係。突然間委任一個餐廳嘅老闆，或者委任一個商鋪嘅老闆入去，佢係要係每個界地區上每個服務緊嘅界別裏面都有裏面嘅組成部分咯。咁所以我覺得係個廣泛代表性裏面係足夠嘅咯。 嗯，今次譬如講下咧，即係委員會啦、分區委員會啦、防火會啦、同埋滅罪會啦，本身係做啲乜嘢？點樣可以即係佢哋冇政綱嘅嘛？應該即係點樣可以代表到市民喺選委會嗰度去揀一啲嘅候選人或者提名候選人咧？咁嗰、那個佢哋本身係做啲咩？可唔可以講下點樣代表到地區？ 因為我自己咧，我個人就坐喺防火委員會嘅，咁、分區委員會同即係啱啱今年啱啱新增設嘅啫。咁滅罪委員會裏面我就未試過入去嘅。咁我只能夠去講到防火委員會裏面啦。其實我可以歸納為三大部分啦。第一就係一啲嘅最基本嘅就係防火上面嘅安全意識嘅對公眾對市民嘅教育啦。第二嘅話，其實我哋更加多嘅喺議會上面留意嘅就係、究竟喺地區上面一啲嘅執勤部隊，即係譬如消防員啦，最基本救護員啦，佢哋嘅執勤嘅情況啊，或者佢哋一啲嘅地區上面一啲嘅火災嘅情況啊，或者一啲嘅火警嘅警告啊等等，再多少少嘅就係一啲嘅關於譬如屋苑代表嘅，或者係一啲嘅商鋪代表嘅，佢哋都會比較關心嘅就係一啲嘅防火條例上面啊，一啲嘅店鋪上嘅規管啊，地區裡面嘅政府部門做得足唔足夠嘅咯。咁我所講，我喺呢度留意到嘅職權範圍就呢三個類別咯。 嗯，有冇听落好似同区议会本身有一啲嘅职能，譬如区议会本身下面都有啲委员会噶嘛，会唔会都有啲相近咧，或者有啲重叠咧？ 我自己留意到其他区嘅分区委员会啦，其实喺个职权上面嘅话咧，同区议会咧都系接近嘅，包括系一啲嘅交通上面嘅议题啦，或者系啲环境卫生啊嘅议题上面啦，等等都系相近嘅咯。 嗯嗯嗯。咁整體你自己覺得，譬如就算認識呢一啲地區事務，可唔可以就代替到即係幫市民喺個選委會嗰度揀一個代表出嚟咧？即係係咪熟呢啲地區事務就有能力去做呢一樣嘢咧？ 正如全國人大所講啦，其實佢出嚟去服務市民嘅有兩個基本原則啦。我自己其中一個我自己都幾認同嘅就係、第一愛自己國家，愛自己香港啦。咁呢個係一個最基本嘅，因為你冇留。去出嚟去服務市民，去代表香港人嘅意見嘅時候，佢唔係愛自己國家、愛自己香港啊嘛，呢個第一 part 啦。第二 part 嘅話，其實就係一個有能力啦。咁頭先我上述喺我委員會裏面坐嘅唔同人士，其實佢哋都係喺社區上面，佢哋譬如我舉個例子，救世軍或者仁愛堂，佢哋都有啲代表係坐喺個不同類型嘅分區委員會或者滅罪委員會、防火委員會裏面嘅類別當中嘅喎。其實佢哋都係佢哋嘅界別上面係一個專才嚟嘅，亦都有啲嘅中學校長會嘅主席啊，或者係家长教师会的主席、其实他们都是他们的界别里面来讲是一个在这个领域上面是一个专业人才来的。我相信他们绝对有能力去代表市民去发表他们这个界别的声音。 为什么今次在、分区委员会滅罪会防火会那里、现在就有些讨论就说、他们都是民政事务署去委任的，那会不会有些利益冲突问题呢？因为都是一个政府的体制，委任完之后入了选委会，日后可能揀的一些或者提名的一些人士就可能正正是当初去委任呢一啲分区委员会嘅代表入去选委会，分区委员会嘅人士本身可能都有关系嘅、咁点睇有啲讨论就系话涉及到利益冲突嘅问题咧？ 系咪坊间所有个？我记得有个学者有讲过话政治内循环啊嘛，系咪啊？ 嗯， 系啊，我自己咁睇啦，其实第一政府去。以我自己為例啦，去委任我嘅時候冇講到明，哇！你嚟緊咧，將來要選 A 或者選 B 啊， 係當然唔會啦，呢、這個就係、 唔會委任你啊，你都明示暗示，都冇任何人同我反映過相關嘅問題。咁我哋不能夠有咁嘅既定立場，覺得哦，佢委任我嘅時候，我就會諗住 A 或者 B 或者 C 啦，咁樣。我自己嘅話，到時都係睇翻頭先嗰兩個原則咯。如果假設我係 能夠去有一席位去選到呢個嘅特首又好，或者係國會或其他政策都好，呢個係我自己條件咯。而在於政府嘅話，其實佢委任嘅原則都正正係頭先佢哋職權裏面所講嘅，就係委任一啲地區上面各界別有代表性、有領先性嘅人士去服務翻個社區咯。咁我相信政府佢會嚴守翻呢個原則嘅，佢唔會委任一個擺明就係、是、投俾 A 嘅，投俾 B 嘅咁樣委任出嚟咯，係啦，呢個唔係個考慮條件咯。 但你自己覺得公眾觀感上面有冇可能有頭先講話，頭先你提到一個形容啦，啲坊間講話政治內循環或者啲利益衝突嘅問題，你覺得觀感上有冇可能咁？ 所以其實我非常之同意，因為而家都係一個叫做啱啱全國人大修改咗嘅選舉規則嘅一個新嘅方法啦，一個新嘅辦法啦。其實我覺得政府部門咧，佢哋有責任同公眾講解多啲佢哋呢個委任裏面嘅名單啊，佢哋嘅譬如法團，我哋地區法團都有好多個唔同嘅法團噶嘛，佢哋要同公眾解釋多啲，點解係 A 法團唔係 B 法團啊？或者要能夠去入到嘅時候，佢哋嘅條件係啲咩嘢啊？呢個係第一啦。第二嘅話，我都同意，其實係個代表性，因為正如啱啱所講，分區委員會裏面包含咗咁多個唔同界別嘅時候，其實會唔會有啲界別即係我自己舉例，會唔會係而家委任咗工商聯啫？咁其實係啲嘅街市嘅下下嘅委員會主席，佢哋都係有代表性嘅喎。地區上面咁多街市嘅主席嘅時候，咁其實係咪可以佢哋都係有一席位喺裏面啦？ Okay. 甚至啲咁講，其實區議員裏面其實裏面嘅委任裏面嘅組成部分可唔可以更多咧？咁樣我都同意嘅呢、這個。 好啦，如果真係作為即係防火會呢一個嘅或者分區委員會呢個角色啦，咁日後入咗去做選委嘅時候，你點樣用呢一啲嘅經驗去即係選出特首啊，或者去提名立法會議員啊？咁個具體係點樣咧？即係個經驗點樣可以幫到你去做呢樣嘢 咧？如果選出上述兩個界別嘅時候，我自己第一個就是因為我哋個界別係講緊去反映地區嘅聲音啊嘛，地區嘅意見啊嘛，我哋需要留意嘅就是我用最基本立法會議員所講啦，對佢對區於地區上面嘅認識，即係呢個就是我想講一直所講，佢對於地區上面嘅能力啊，佢能唔能夠了解到其實唔同嘅區分嘅時候，佢哋一啲所重視嘅地區議題咧咁樣樣，呢個係一個考慮因素啦。咁第二個我覺得係最基本嘅就是愛國愛港人士咯。 即主要都是呢兩個角度去睇，就未必話一啲好地區層面嘅嘢啦，都應該係嘛？ 地區當然要留意翻地區層面，因為我哋係屬於地區嘅界別上面去反映、 okay. 反映翻啊嘛。我哋選嘅時候一定要留意翻，嗰、那個不論係特首又好，或者係、 okay. 立法會員都好，佢都必須要去重視地區咯。 好啊，唔該曬，羅曉峰同你傾到呢度。 官媒促请港府彻底整肃当前香港历史教育的种种乱象。中二年级的中史科今年九月将会采用新课程大纲。明报比较新旧版中史书对鸦片战争背景描述，发现两间出版社的新书都是将清廷贸易限制、中英贸易失衡的背景搬离鸦片战争背景章节，直接以英商输入鸦片作为战争背景的起点。新书亦都是删走清政府以天朝上国自居、闭关自守等的负面管治描述。有资深中史科教师认为，教育强调多角度了解事件，但是现时政治形势不允许多角度论述，尤其涉及民族主义的历史事件，指错就一定是对方，不是自己。明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再多一人打科兴疫苗之后死亡。卫生署话，一名62岁患有高血压的男子，上星期五朝早在街上被发现呼吸困难，救护员到场的时候发现他心脏骤停，送院抢救无效证实死亡。死者去世之前25日曾经接种过科兴疫苗，有心脏科专科医生认为，今次事件同疫苗接种之后副作用的直接关系不大，但不排除疫苗刺激免疫力令到体内产生炎症反应，间接导致猝死。东方日报报道。 成报报道，一个患有血癌的外籍男子在上个月原本预约接种伏必泰疫苗，不过当日错误到九龙湾体育馆接种科兴疫苗，事后他收到短信通知他缺席原先的预约，才发现自己打错针。这个外籍男子说，当日场内的工作人员未有检查预约记录，在不知情下打了第一剂的科兴疫苗。

立即上 www.nsed.gov.hk。 2021年4月5日，新增7宗确诊，全为输入个案，分别由印度、菲律宾、印尼抵港。 本港今起恢复接种伏必泰疫苗。 Facebook 逾5亿个账户资料被放上网，涉近300万香港用户。 台铁事故确定50死，调查指列车司机仅有约7秒作反应。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同大家讲到有关于疫情方面啦，即系见到呢排嗰个嘅本地确诊个案数字咧，系寻日系零啊。整體嚟講好似有啲緩和嘅跡象，你自己又點睇呢？有啲輸入個案咧就相對佔得多啲喎。咁另外呢幾日嘅復活節假期啦，見到唔少人咧都去到郊外啊、沙灘等等啦。咁啊，你自己觀察又點咧？或者你自己見到係咪都遵循翻嗰啲嘅限聚令啊、口罩令啊等等咧？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嘅。咁啊，啱啱個半個鐘頭咧就同大家講到有關於咧全國人大常委會之前通過修訂基本法附件12入邊咧喺選舉委員會嗰度咧就冇咗過往嘅區議員代表啦，咁啊新增咗分區委員會、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同埋地區防火委員會咧，咁夾埋有150多席嘅，咁啊有呢一啲嘅代表啦，咁啊呢啲代表咧本身咧就係由民政事務總署委任嘅2000多名人士嚟嘅，咁啊繼續歡迎你打嚟1872311 1872311講下今次選舉制度上面有一啲嘅改動啦，同埋講下疫情啊整體。情点睇都可以欢迎你打嚟1872311嘅电话旁边咧就有程女士，早晨。 系早晨啊，先生。 系你好。 咁即系你好，咁我系想讲咧，就系其实今次嘅完善选举制度咧，最关键就系想帮香港走出泛政治化啊嘛，令到行政主体得到强化，立法会可以高效咁运转，呢、這个就是最主要的目的咯。咁实行一国两制，咁我觉得嗱，你讲翻区议员啦，咁样。咁過往區員咧，只不過諮詢架構嚟嘅，真正嘅係，但係我係指佢做到乜嘢泛政治化，即搞到即係個變咗政治舞台，但係對民生咧，佢係冇顧啊。所以我覺得今次取消佢嗰、那個即係特首呢、這個那個委員，我覺得佢係應該咯。而再講下防火委員會啊。佢本身裏面嘅組成係有呢、這個有區議員啦，有分區委員啦，同埋有呢、這個滅火嗰個組織，即係我覺得佢哋都係一班係完完全全係冇政治目的嘅一群熱心服務社區嘅人士咯。當中咁有啲係校長，其實都好多係有文化同埋係成功人士，不過退休咗。咁佢哋係冇政治化，咁變咗佢係可以即係。是能够真真正听到市民的声音。 但他们代不代表到市民去譬如选特首啊，因为选委会其中一个功能都是这样去提名立法会议员啊，这做不做到这一样东西呢？又 我觉得他做到，因为为什么呢？他深入民间嘛，他所有接触的都是市民。那市民的声音可能声音可以透过他们就向政府反映咯，因为本身其实區議員本身都是諮詢架構嚟啫，其實佢取代咗佢呢一樣嘢，同埋佢係雖然係委任，但委任嗰個係民政呢個事務嘅處長啊嘛。咁其實佢仲好啦，直接係熟悉嘅，佢可以即係好即係好輕鬆咁樣去將佢見到聽到嘅嘢向政府反映。其實我覺得係即係個民間智慧嚟嘅，所以我覺得係。可以完全可以，因為佢唔係冇文化嘛。 OK， 好啊，唔該曬，程女士。電話旁邊再石先生，早晨。 係啊，早晨啊， 你好。係 係你好。哇，政治咧係眾人之事。咁啊，區議員要係涉及眾人之事、民生咧，係理所當然嘅。嗱，而家你要委任政府係全部都可以委任啦。你淨係睇翻。大學委任董事、校董個情況係點？你咪知啦。民望高嘅教授完全係撇除咗。咁你而家依個擺依啲咁嘅防火委員會、滅罪委員會、鄉親會、愛國團體入去裏面做選委，係咪貽笑大方呢？我可以講得一句幾個字嘅啫。而家就係、是、香港呢就係、是、肉在砧板上，而家佢哋要滴水不漏，起源就係咩呢？起源就係區議會 建制派大败。以前建制派选到占大多数的，他就摆入选举委员会，现在他大败就会撤除了。那你说是不是玉在砧板上，任得任得他讲呢？ 现在说想即是去政治化，成日都强调这点的， 你自己同不同意呢？ 不是、哦、我认为呢，一个地区呢民生是很重要，但是如果你说是政府做的事就是涉及这个政治不妥的话呢，这个地区政府都应该要出声，应该要发声，是为我们人民选出来。阿超乐文，你不要忘记区议会是我们每人一票选出来的、如果他是做得不好，他选举下一届他就可以还回，他没我们民选他咯。 好啊，麻烦上石生，多谢你的电话，先休息一阵先。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医生， 卫生署佢都成立咗一个专责小组咧，系帮嗰啲接种者打完之后，如果佢哋有啲咩嘅严重不良嘅反应咧，系通知翻卫生署呢个小组，佢哋会根据嗰个打针嗰个时间同埋嗰个副作用嘅出现，做一个判断，究竟同嗰个针有冇直接关系。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咧，有關於選舉制度嘅修改啦，就嚟緊喺選委會入邊啦，就冇咗區議員嘅代表，就有其他嘅地區組織嘅代表又組成嘅。咁啊，另外另一個嘅近日關注嘅點啊，大家都留意到就係話咧，喺修改咗嘅基本法附件一二入邊咧，都提到啊，話香港咧應當咧採取措施，就依法規管操縱破壞選舉嘅行為。咁啊，見到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咧，之前喺訪問嗰陣咧就回應，就話有人如果係鼓吹杯葛選舉嘅话咧，系咪就会系属于即系操纵选举啊、破坏选举嘅行为咧？有人问到咁，咁啊，曾国卫咧就话白票咧系其中一个正考虑现行法例系咪咧系足够处理到嘅行为。咁又话咧本地修例嘅时候咧有需要咧会做一啲嘅适当嘅调整。咁啊，寻日见到咧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喺Now 新闻台嘅访问啦，都讲到就话投票系公民责任啦，亦都话政府会研究目前嘅目前对于选举规管咧系咪足够。请同人士讲下咧，点睇啊白票呢一个嘅议题？有立法会议员谢伟俊，早晨。 早晨，萧乐文，早晨，大家好，早晨。 早晨，谢伟俊。头先讲到话，即系基本法附件一二入边咧，即系修订咗个基本法附件一二啦，就讲到话应该采取措施依法规管操纵啦、破坏选举嘅行为咁。白票系咪就系、是、你即系点睇？白票咪就属于呢一类嘅行为咧？ 过往我哋肯定就冇任何架构机制法例咧系防止投白票。白票本身咧，其实投票嗰阵时投白票咧，更加系好难一个操作上话规管佢嘅。无论喺原则上或者执行上都难。但我相信个行为如果话去到一个有规模、有组织、无差别地鼓吹或者甚至系煽动啲市民咧投白票咧，咁呢个就喺或者感覺上當然會接近一個可能會不會是影響了選舉呢，但是由於白票本身就影響不到個結果，即係影響投票率呢或者有效票數的比率呢，咁嚟講亦都比較難係話真係影響咗個選舉嘅結果。有啲地方嗰啲國家呢，例如澳洲咁呢，如果佢哋係有法例強迫市民投票嘅呢，咁你都還可以講得過去，就話如果你有組織去鼓吹市民係投白票呢，咁可能同個投票嘅責任呢係有相違背呢，於是就可能構成呢係鼓勵市民係違法啦。咁但係香港既冇一個法例限制市民去投票，咁更加難呢話可以喺原則上呢係規管市民呢係唔能夠投白票，甚或呢係組織上都可能有啲困難，都唔好講話喺執法上嘅困難添。不過我都想講講留意，大家留意一下，因為國安法之下固然有啲行為本身可能如果係話要顛覆政權啊、破壞政府運作，咁呢有可能就話串謀或者係煽動啊、教唆都有可能有犯法啦。即使我哋而家現行嘅法例裏面，譬如話《刑事罪行條例》第九、第十條咧，加埋咧。都有啲，如果大家唔小心嘅话咧，有可能触及到呢啲咁嘅法律上嘅一个关卡嘅。例如话，如果你系喺又唔系净系话鼓吹市民系投白票，而系你 講述點解市民應該投白票嘅過程中咧，如果唔小心咧，就可能觸及到呢啲刑法嘅。譬如話你話要抵制政府啊運作啊，或者要或者將市民嘅一個唔同階層之間嘅，譬如話官商勾結啊，話啲或者係或者係貧富懸殊一制啊，我哋不如投白票去。去抵抗佢啦，抗議佢啦，咁呢啲行為本身論述本身咧，倒轉有可能觸犯任何即係剛才所講嘅法律上嘅原則。 點解咧？即係點解佢哋講話佢哋嗱頭先你講到就話如果有啲人市民去鼓吹或者呼籲提到佢哋一啲理由咧，就而家社會貧富懸殊就可能。即係社會貧富懸殊而，即係佢哋話不如大家去投白票啦，有個咁嘅行動就可能觸犯法例。嗰個理由可唔可以講清楚少少啊？即 係而家現行我哋有譬如刑事罪行條例裏面咧，任何一啲作為煽動性嘅文字咧，或者論述咧，如果係話要挑起一個社會上嘅分化、階層之間分化，甚或係抵制政府啊、藐視法司法啦，呢啲行文都有可能構成。在刑事罪行雖然很少很少執行過往，在港英年代有，但是在回歸之後相對是絕無僅有，但是不等於說這些這樣的原則大家不需要留意的，所以你說如果投白票本身是沒有事的話，在有組織地鼓吹煽動市民投白票，這個要看看那個過程中有沒有什麼行為或者言論呢，是可能觸及到以上所說的刑事罪行的原則。 嗯，咁你自己整体啦，你觉得而家政府话考虑规管，话组织号召一啲嘅投白票者或者组织呢一啲嘅咁嘅行为，你自己觉得有冇呢个需要咧？系而家要规管呢一样嘢？因为头先你讲好多，有啲现行法例可能已经系中咗招嘅，有啲就话其实都系涉及而家即系投白票冇问题，而其他国家亦都未必因为投白票而有问题。你觉得喺香港而家有冇需要系考虑规管呢样嘢咧？ 我個人嚟講，現階段可能一個唔成熟嘅諗法咧，就係冇需要嘅，因為我哋實際上都過往曾經試過有啲個別人士都鼓吹過，但係似乎個反應都唔係咁明顯咁成功嘅。咁尤其是我哋香港法例，好似我剛才所講咧，係未有一定硬性規定市民投票情況之下咧，我覺得我哋無需要咧喺嗰個投白票方面咧係過分地規管，因為我哋整體嚟講咧要修正嘅、要改革嘅都相當多嘅嘢啦。一下子我哋一下改得太多嘢或者太嚴苛咧，可能對市民嘅適應性咧會有啲嘅唔係咁舒服添。 因為我見到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就話，即係如果令到選舉係唔能夠進行咧，就唔應該係即係投白票，亦都話呢個係公民責任啊。你覺得投白票本身會唔會令到選舉係進行唔到咧？又？ 投白票只會影響咗嗰個投票率嘅啫，亦都我覺得唔會影響咗個選舉本身嘅最終嘅結果。只要你話強調係公民責任咧，即係責任只不過係責任啫，就唔係法律上規管嘅。咁如果係咁，好多時我哋好多時都要求市民啦，譬如而家去打針啊，都係公民責任啦。咁但係我哋如果總體嚟講，我哋未去到有個法律上嘅規限嘅話咧，市民當然只不然有權選擇點樣做法。咁現階段嚟講咧，我覺得我哋可能未必去到咁需要咁或者規管得咁嚴格咧。但係將來如果情況有變，或者係好明顯地有一啲嘅，特別如果係鼓吹市民投白票嘅組織上有牽涉到一啲外國嘅勢力又好，或者資金又好咧，咁呢個係自當別論啦。但係目前嚟講，我睇唔到有啲咩特別緊急嘅需要。 你覺得譬如有啲行為係鼓吹啲市民投白票嘅，同嗰個人係咪真係因為佢嘅鼓吹而投咗白票？兩者之間個關係使唔使證明咗先至有可能係即係犯罪啊咁樣咧？ 呢個亦都正正或者間接講解咗點解有關嘅規例好難。做嘅，因为你要点样证明呢个所谓因果关系，更加难证明嘅系市民投咗啲咩票，边位投咩票。我哋以往有个讲法咧，就系、你小心啊，你投选举嗰啲人大啊，嗰啲代表咧要一定投票，或者选举特首又小圈子选举咧， okay. 要系小心投票。咁呢啲系因为以往嗰个比较少嘅数字啦，都何况呢啲都系可能讲法咧，我觉得唔会发生。但如果你话广泛市民咁多人投票，你都要监管佢投咩票，更加冇可能添。 好啊，唔该晒谢伟俊，同你倾到呢度。谢伟俊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嚟噶，再请多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有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罗建熙，点睇而家就话白票可能都系一个考虑紧，而家法例系咪需要足够要处理嘅行为，可能会规管白票啦。而家亦都讲紧话可能会规管鼓吹号召投白票啦。咁样，你点睇呢两个讲法咧？ 我是完全没办法理解究竟投白票在这个社会里面发生，即是是会有什么危害。我也没办法理解呢，即是因为他们讲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样就是一个操纵选举啊，影响选举。一个白票运动或者啲人唔去投票嘅话呢，其实对个选举结果系完全冇影响。我唔好明点解佢哋会觉得今日可以操纵个选举或者影响咗个选举。我觉得呢个政府部门即系佢我唔知佢究竟系出嚟讲下算数啊，定系真系有人諗住真系咁样做嘅咩啦。但我觉得如果佢真系觉得系白票本身就系一个问题，即系市民系想有啲人表达下嘅声音，或者佢觉得真系唔啱喎。我两个我都唔中意我投白票，其实系即系呢个系其中一个大家会投白票嘅原因嚟。即系如果连呢个都唔得嘅话，咁究竟你想点咧？即系我系理解唔到呢个政府点解可以系个即系佢哋嗰个做法可以去到一个完全系离开咗文明嘅一个咁嘅程度咯。 你點睇而家見到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話，如果影響到個選舉進行，就唔應該係即係話即係投白票啊呢一類，亦都講到投票係公民責任嚟嘅。從呢個角度睇，你自己覺得有冇需要係因為咁樣而即係規管啊，考慮規管呢啲投白票或者鼓吹投白票嘅行為呢？ 我覺得其實即係究竟啲人去投票定係唔去投票本身咧，其實已經係一個我哋當然去鼓勵大家係一個即係呢個公民責任啦。咁但係究竟啲人去點樣去做，或者係咪有啲人覺得喂，我哋就算鼓勵人哋唔去投票，因為我哋去投白票，因為咧呢一個係個制度有啲不滿，咁有啲人去咁樣做，咁又點咧？咁點解係需要成為一個需要規管嘅行為咧？點解過去咁多年我哋做嘅嘢係唔能夠去繼續做？即係以前又冇問題，而家又突然間又有問題。究竟呢個政府係覺得有啲咩問題？不如佢直接啲講出嚟啦。係咪所有人要投票支持政府先至係一個唯一可能嘅選擇咧？ 见到而家嘅选举括弧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入面第十四条括弧一啦，就讲到咧，任何人如果以欺骗手段诱使另一个人咧系喺选举入面唔投票，或者令到另一个人诱使第三者喺选举入面唔投票等等咧，咁就系属于喺选举入面嘅舞弊啦。咁你点样睇呢一个叫做欺骗手段嘅定义咧？会唔会日后即系可能叫人哋唔投票或者投白票，咁啊当中提到一啲原因啦，就可能话啊，可能而家嘅社会唔民主啊等等呢一啲咧，就可能已经系跌入呢一个嘅范围入边，属于犯罪。你怕唔怕？有啲咁嘅讲法，你点睇咧？ 我觉得即系呢个政府而家即系当然佢哋经常系揾好多唔同嘅罪嚟去达到佢哋嘅目标啦。咁呢个我唔会排除有任何人系真系会咁样去攞呢条法例嚟用啦。咁但系我相信即系以前大家讲紧即系诱使人唔投票或者叫人哋搞到人唔投票，即系嗰啲所谓欺骗系啲咩？就系讲紧啊，你张身份证冇效啊，唔使投啦，我今次唔关你事啊咁样。系呢一啲真系呃人嗰啲行为，而唔系一个判断上究竟我哋对于而家个政治环境系点样嘅。所以我觉得即係攞返呢啲咁嘅条例出嚟去即係去算啲空置呢，我觉得即係本身呢件事即係令人觉得非常之不安。 这个有啲咁嘅讨论啦。咁但整体嚟讲呢，你觉得今次而家话研究緊規管白票或者鼓吹投白票呢个行为，会唔会影响一啲人士以后都唔敢讲话叫人哋投白票啊，或者杯葛选举啊呢一类呢？ 其实我觉得呢一个呢係十分之无谓嘅做法，即系我当你就算规管咗，咁又点咧？咁究竟香港嘅人唔讲，咁样外国嘅人佢哋讲嘅话，咁唔通佢哋就影响唔到香港咩？听完之后就系咪唔投票又唔得，甚至要规管埋啲人去投票系必须强制嘅，系咪咁样？ 好嘅，唔该晒罗建熙，同阿罗建熙倾到呢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今日起恢复接种伏必泰疫苗服务，其中在中西区的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今朝早近八点，有多名已经预约接种疫苗的市民排队。有市民话，本身已经预约在今日接种第二剂疫苗，唔使重新预约，觉得幸运。在接种第一剂之后，冇出现强烈的副作用，而且政府同专家亦都话，有问题批次的疫苗并冇受到污染，唔担心有安全问题。

2021年4月5日，新增7宗确诊，全为输入个案，分别由印度、菲律宾、印尼抵港。 本港今起恢复接种伏必泰疫苗。 Facebook 逾5亿个账户资料被放上网，涉近300万香港用户。 台铁事故确定50死，调查指列车司机仅有约7秒作反应。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9:36啊！见到政府咧喺星期五起咧就重开翻一啲公众泳池啦，同埋15个嘅公众泳滩，咁其中喺泳池人数嘅上限咧就系设喺30%嘅。另外泳客方面咧都有一啲嘅限制，譬如要戴口罩啦，有一啲嘅情况下咧就获得豁免嘅，例如游紧水嗰阵啦、冲紧凉嗰阵啦、喺更衣室同埋泳池之间或者两个泳池之间系即系行走往返等等啦。咁又讲到话咧，如果系同其他人保持足够距离啦，或者有效分隔嘅情况之下咧，系要做一啲嘅热身运动嗰阵咧，就要系有啲咁嘅距离嘅分隔。咁仲有就话咧，教练咧喺指导学员嘅时候咧，都要系一直戴住口罩。咁除咗你头先讲到一啲嘅豁免情况咧，即系话你喺落水之前同埋上水之后咧，都系要戴口罩嘅咁。啊，见到一啲报章咧就话，即系睇到泳客咧喺沙滩等等啦，都冇按住要求话戴口罩。有啲即係實際情況係咪真係未必咁容易遵守到咧？咁除咗泳灘之外，泳池嘅情況又觀察到係點樣咧？都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有香港康樂體育專業人員總會副會長雲大德，早晨。 早晨， 早晨，雲大德。頭先講到先講泳池嗰個情況啦。喺泳池，頭先講到有一啲嘅情況可以豁免係唔戴口罩嘅，游緊水啊、沖緊涼等等。咁但係咧，你上咗水之後咧，基本上就要戴口罩噶啦，或者落水之前都要戴口罩嘅。咁你自己點睇而家呢個安排遵守上面容唔容易遵守到咧？其實 暫時嚟講咧，我啲教練個個都好支持呢個做法嘅。咁即係。近排即系呢几日啦，开得几日啫，咁都会见到哦，教练其实都真系有戴啊，岸上边啊，全部都戴住口罩，甚至喺水里边教紧班都有戴口罩。 但本身一个口罩，譬如你即系譬如一上水啊，即刻戴你个上水，你正常个人啊或者面都仲湿噶嘛，咁啊即刻戴个口罩，会唔会都影响咗啲口罩嘅保护力啊？或者你譬如作为教练啦，见到啲学生又会唔会都抗拒咧？或者未必跟住咁做咧又？ 其實又唔係太大影響，因為就係通常出親佢都會帶條毛巾咁樣嘅，基本上你出去抹一抹塊面，戴翻上去就唔係話好難嘅。即係之前我哋直情係建議我大家戴個保鮮袋啦，咁樣然之後我哋一摸即係擺喺自己個寫咗名嘅保鮮袋度，咁又唔會亂，因為其實你可能出咗去你。剝個口罩你都唔知道放邊度啦，係咪先衛生問題？咁反而可能整個袋仔寫個名咁樣擺入去，咁擺一個好嘅位置，又唔會俾人攞錯。咁上到嚟抹一抹塊面就咁戴翻去，咁就最快知啦。 教練就話指導學員期間一直要戴口罩啊。我聽你講頭先話喺水入面都要戴埋口罩，呢、這個係點樣做到嘅？呢、這個係即係個口罩係特製嘅係嘛？ 嗰啲就唔會用一啲布質嘅，通常有啲膠質嘅口罩，係都係防止佢啲飛沫啊咁樣直接噴出嚟嘅啫。係啲膠質落水用嘅啦，我哋所謂嘅落水用嘅口罩。 即係好似潛水面罩咁樣就淨係。 唔係，又唔係完全吸化曬嘅，咁即係佢。坊間有幾隻口罩咧，有啲叫 full face 啦，即係我哋係整塊面罩，直情用面罩嘅。即係而家有陣時候我哋啲核酸檢測員啊，用緊嗰隻咧，成塊面冚曬嘅，跟住入邊再戴口罩佢哋嗰塊 full face 咯。跟住或者有啲我哋再好少少嘅，淨係吸半邊面，全透明膠嘅，白色嘅。即係有陣時候我哋啲藝員或者嘉賓，即係睇電視啦，都會有啲主持嘅嘉賓都會。戴嗰種咯， 哦，即係嗰只就係照純粹，譬如我有口水噴出嚟，啲飛沫嗰啲擋一擋，但係譬如 係啦，擋一擋咯， 嚇，但係譬如落 冇布質咁好嘅，係啊，但係我哋叫擋一擋先咯，因為你始終落水做布質嗰只咧，一定濕一定唔得嘅。 咁但係嗰啲落到水就即係同啲水都黐埋一齊，就冇得話完全擋噶啦嘛，基本上就冇咗嗰個作用噶嘛。但係我想了解反而係，即係譬如教練咧，一般教緊嗰陣全程要戴曬口罩咧，辛唔辛苦咧？你哋？ 辛唔辛苦？其实我哋当然你话 麻煩咗係一定麻煩嘅，但係而家咁嘅情勢嘅話，大家都唔會嫌辛苦咯，只可以咁講。 嗯，好啦，頭先講到嗰啲措施，基本上都可以做到啦。整體譬如而家喺新措施之下要教班啊，有冇啲乜嘢嘅困難咧？比起以往， 會少咗小班制去做咯，即係你會見到其實而家只可以一教三，因為四人一 group 啊嘛。 系 佢一个小班就四，咁如果一大班嘅，可能就会变咗分拆咯。咁、可能对咗啲泳会啊教练成本又会高咗咯。同埋入场嗰方面，大家又要去做啲准备啊，或者未必教咁多学生啊咁样。 而家都系你话四个人一班咁样，对比起你以往譬如教班嚟讲，而家系可以回复翻学生几多成啊？ 我谂啊，都应该系两三成到嘅啫。 嗯，我真系 唔会话太多嘅。因为你始终场地限制咗咧，同埋学生嘅信心又未真系完全翻晒嚟。 嗯，即系好多都流失咗咯，即系冇学就 系啊。因为其实停咗，哇，停咗成年，咁人哋唔呢啲嘢唔有开就唔有噶啦嘛。佢即系有开你先有嘅啫。咁突然之间话，哦，我都系等下先啦，等下疫情先啦，咁样咁咪流失咯，好自然。 但譬如講到話，即係禮拜五嗰日係重開翻一啲泳池啊、泳灘啊咁樣啦，係咪你哋已經即刻開始翻係開翻班嘅？即係整體咧，頭先話有啲學生係流失咗啦，有冇啲呢段時間好多學生啊或者家長都好想係開翻班嘅？你哋收到嗰啲嘅反應又如何咧？ 都會㗎，反正恆常練習嗰啲咧都會問你，我幾時開翻班啊？幾時？哎呀，小朋友好想游水啊，都會有咁嘅情況出現咁。一聽到消息咧，話泳池開翻咧，都好多教練同我哋講翻，就係話，即刻去預備啦，點樣幾時啦？約啲學生開始去練習啦，咁樣。 我見你哋咧之前總會就出咗一個叫做《香港游泳教練業界防疫管理約章》，咁啊，實質係做啲乜嘢嘅咧？呢個係？ 嗰、那個係我哋聯同咗，而家差唔多簽咗超過90間嘅泳會同埋團體啦，咁就去俾翻政府一個話翻俾我哋聽，業界其實一個信心啦，俾佢哋知道。咁其實我哋會自愿性做一啲嘅規管嘅，譬如咧泳會咁樣咧，佢哋咧會係叫啲教練14日檢測一次嘅。咁如果政府 support 到我哋，又願意做7日檢測一次，即係譬如呢啲 support 同埋我哋頭先我所講嘅落水前嗰一刻，我哋先會除口罩，然之後上水即刻戴翻口罩啦，呢啲基本嘢啦，係啦，咁我哋都會做嘅。咁仲有少少唔同嘅條例咁樣啦，主要都係話翻俾我哋公眾同埋政府聽，我哋快啲開泳池啦。其實就咁，我哋會做足，我哋做足所有防疫措施㗎。咁樣。 而家你哋檢測係幾耐一次？ 我哋而家係講緊14日一次嘅，我哋即係建議啊咁樣去呼籲翻。咁當然啦，做到嘅我哋全部都差唔多好多，我自己做都係做7日一次。 有冇話即係其實呢段時間你哋一路都停咗冇得教班啦？你對你哋嗰個嘅影響係點樣？可唔可以都同大家講下？ 就係、是、失業啊！ 啲完全 失業咯，完全因為你冇得搞嘅，因為你上網，你網上教學係做唔到噶嘛，你游水，你唔可以整乾水喺間屋度，然之後教人哋游噶嘛，人哋都冇乾水啦，你有乾水係咪先？咁你只可以話有都唔夠一成嘅業界係咩咧？就可以繼續做就係港隊嘅泳隊咯，佢哋本身喺體院入邊操練的話，佢哋係直情係。唔可以離開體院嗰種，咁變相地佢哋可以 keep 住恆常訓練，係啦，教練可以繼續教。 Okay. 但係如果其他人成個業界的話，其實就停曬。 整體你覺得你自己除咗話你自己啲班啊、你啲學員之外，有冇觀察到其他泳客係咪都守規矩嘅咧？因為一旦啦，如果萬一有啲咩事嘅時候，可能又會即係又停翻喎，泳池又唔開嘅咯。你自己觀察到係點樣咧？呢個又 暫時嚟講咧，泳客咧都算係都叫做努力去做到呢樣嘢，咁其實暫時都規規矩矩啦。咁不過可以再加強啲從事嘅，即係我覺得，即係譬如救生員啊，或者泳池管理者啊，即係有陣時可能啲比較長者啊，可能有機會係啲習慣啊，可能喺泳池旁邊嘅濾口水啊，呢啲其實就因為始終佢哋習慣咗有陣時，你撳都撳唔住，咁面上呢啲可能要加強巡視啊咁樣咯。 OK， 好啊，唔该晒云大德同我哋倾嘅。云大德咧就系香港康乐体育专业人员总会副会长嚟嘅。嗱，继续呼吁你咧系可以打嚟1872311 啦，讲下啊，头先讲到一啲泳池重开翻，你自己观察到会唔会好似头先云大德咁讲，见到一啲泳客都可能有啲习惯嘅原因啦，都会喺泳池甩口水啊，咁呢个都可能涉及一啲卫生啊风险问题等等嘅。咁啊，继续听你嘅电话，电话旁边咧就有陈女士，早晨。 系早晨，主持人你好。 系你好，请讲。 咁咧就我有去游泳池嘅。咁我观察到咧，泳池个管理人员咧应该加强系巡查下，因为我见到有啲人咧就去游水就唔系游水嘅，两三个围埋喺度倾偈嘅。因为你喺泳池入边游紧水嘅时候，个泳池唔戴口罩噶嘛。 可以唔使戴啦，豁免啊嘛，佢话。 系啦，咁佢系咁倾偈，有冇倾偈都唔系嚟游水嘅。咁我觉得你管理人员要留意一下咯。咁另外個 即係規管佢哋游水唔准講嘢噶嘛？ 唔好傾咁耐，佢傾成十幾廿分鐘喺度傾下家閒話家常啊，講下哎呀我呢排又點啊點，即係買餸啊嗰啲咁嘅嘢，你講其實覺得唔應即係唔要睇住佢哋咯。咁另外咧就係、是、你話個教練嗰啲咧，我見到其實啲教練好多時都唔係係落水，但係佢哋係企喺度一路帶住啲學員咁樣遊嘅，咁都 OK 嘅，佢哋都有戴口罩嘅。反而呢個係可以嘅，因為好多教練都唔會話，哎呀我示範遊下點樣遊，就叫佢你要隻手點，話俾佢聽嘅啫 ，OK 嘅。咁我又覺得佢哋，但反而個問題係規管佢哋咧，好多時如果人多嘅時候，特別夏天咧。太多人呢又唔租泳線啦，淨係咁啲教練呢兩三個成次都係嗰啲人嘅時候，佢哋又佔咗一個位置㗎嘛，一路帶住啲學員，係、一個問題嚟㗎，呢個要正視囉、我覺得。 但你自己觀察到多唔多人啊？我見好似係咪話泳池都限人數啊、都。 有限人數，佢就話 30% 以下嘛，比原先嘅 OK 嘅，其實就 OK， 反而我覺得好嘅，冇、問題。 使唔使輪好耐咁樣㗎你哋？ 我、唔会，你喺你咩时间咯？你有心嘅，你咪夜啲位置早啲去咯。或者轮一阵，有时试过十几人咯，要等。 但一上而家咪话一上水或者落水之前都要戴口罩嘅，难唔难要遵从到 咧？嗱，呢个有一个问题嚟嘅、你出去游水最多咪戴条毛巾咁样。咁、你戴个口罩，个口罩摆喺边咧？嗰啲挂嘅地方唔系咁多啫嘛。你例如一个细池，佢都起码有五六十人俾你，五六十个口罩。怎樣掛在這裡呢？你有沒有一些設施給人家掛口罩呢？ 他說剛才 風吹走去呢， 剛才有教練就雲大德這樣說，他說會不會可以拿一些保鮮袋那些呢放住落去個口罩上？ 可以的，你有沒有這麼多地方給人要整多一些掛鈎啊其他東西給人咯？如果百多個人好像觀塘泳池城可以開給二百多個人的話，那二百多個口罩又怎樣處理呢？是難的，我告訴你 去游水你落池個身濕曬、口濕曬，那你要帶條毛巾去，平時是不用的嘛，是有 些 難度。 OK， 好啊，麻煩陳女士跟她傾到這裡，講到游泳池她自己觀察到的情況，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李儀，製作張遠君。 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黃建勳去年出版了一本書，書名是《用野心對抗野心》，副題是联邦党人文集讲稿。 联邦党人文集又叫联邦论，是美国独立建国时国父们辩论出来的文明大典。作者有三位：美国第四任总统麦迪逊、美国宪法起草人之一汉尼尔顿，以及美国第一任首席大法官杰伊。辩论场景是新宪法已定，但是不被理解。辩论结果是新宪法深入人心，美联邦创立，美利坚崛起。如果说宪法是美利坚骨架，联邦论无疑让宪法有血有肉，涵盖了美国国父们追问的所有政治问题。黄建勋认为，放在当下，几乎任何关心自由和政治的人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虽然孟德斯鸠、洛克等人的著作也都非常重要，但是从构建一个有限政府、一个自由政体原理的角度讲，这部文集更加出色。就政治智慧而言，没什么著作能够超越它。联邦党人文集中译本问世多年，近年又有若干新译本。作为一部政治学经典，它用语抽象，思维神密，算是比较难读的。其次，由三人合写，充满跳跃性，普通读者难以找住主线。 其三，如果读者不知道当时的历史背景，没有基本的政治学和宪法学知识，读起来亦都会觉得吃力。 王建勋的《用野心对抗野心》联邦党人文集讲稿，就将联邦党人文集当中晦涩难解的表述尽量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文字，又将体例结构零散的文本勾连在一起，让读者掌握内在的逻辑框架，领会到他整体的思想脉络，同时亦都为读者提供了必要的当时的背景知识。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用野心对抗野心》联邦党人文集讲稿，作者王建勋，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港台电视三十一，医生与你，本周疾病之谜。 你身边有没有女性朋友食极唔肥，条颈又肿肿地，好似大颈泡咁咧？佢会唔会系患上甲亢？医生与你今个星期会讲下甲状腺功能亢进嘅成因、检查同埋几个治疗方案，另外仲有唔同嘅小环节，介绍多元化健康资讯。想知多啲就记得留意。 医生与你， 星期一至五晚上7:35， 港台电视三十一。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刚才跟大家在节目期间讲到有关于疫情，都讲到关于修改这个选举制度。在选委会那里现在多了一些地区组织的代表，好像分区委员会、灭罪、防火会等等。另外都讲到关于白票这个讨论，见到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之前就说、考虑是不是现在的法例都足够处理到白票或者鼓吹白票这些行为呢。继续欢迎你打来18723111，刚才都跟不同界别的人士咧系倾咗噶，而家电话旁边咧就黄女士，早晨。 系早晨啊，萧生。 系你好。 咁样咧就听完政府讲嘅嘢啦，同埋头先你哋节目访问一啲嘅议员啊，唔同嘅人士啦。咁样咧，我咧就有个质疑嘅。而家咧政府咧系唔系有个意图去操控选民点样去投票咧？吓、大前提会唔会就系嗰个操控就系避免選民嚟到投白票呢？另外呢，有啲議員嘅講法呢，令我有個疑惑呢，有個質疑係咪用緊一啲嘅，或者政府都係啦，有個利用一啲嘅法律武器呢嚟到恐嚇市民，等市民唔敢去投白票呢，咁樣我就係講嘅係咁多，唔該你。 好啊，唔該曬黃女士。不過而家政府一方嘅講法都係話考慮緊法例係咪足夠處理呢個行為，就係咁噶嘛。繼續再睇下嚟緊個發展會係點樣啦。咁啊，另外咧就見到之前咧係有一啲嘅處所可以係開翻嘅，不過咧有譬如酒吧啊、卡拉 OK 啊、麻雀館呢一類嘅處所咧喺疫情之下咧，仍然係即係冇得復業嘅。咁啊，見到佢哋有一啲嘅代表咧，就話咧係會有一個嘅絕食嘅方式去表達啲不滿同埋訴求咁嘅。請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下，有香港持牌酒吧會所聯會創會會長梁立仁，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你好。 早晨，梁立仁，講下而家嗰個絕食係開始咗噶啦嘛，係嘛？ 進行中噶啦，已經咁就琴日。中午3:00开始啦、 会系点样啊？会系几多人一齐参与？我见系咪话接力啊，定系点样啊？嗰、那个绝食方式， 我哋会以接力嘅方式啦。咁我自己本人就由琴日3:00开始到而家，咁、就预计最少会24小时啦。咁期间会有不同业界嘅同事去一齐加入，咁就佢哋會做一個接力嘅絕食行動咯。 所謂接力絕食係即係點啊？每人都24小時啊，定係點樣？ 其他同事或者業界嗰啲，因為佢哋好多好多人都想，好多業界嗰啲員工啊、老闆啊都想去參與，希望藉著呢個絕食嘅行動，可以俾政府睇到我哋即係真係好多人去真係有個。有個意見想表達，希望政府聽到個聲音、 整體啊，連埋咁多個業界嚟講啦，今次參與嘅行動有幾多人？同埋你哋希望得到啲咩成果或者訴求咧？又 咁其實今次我哋參與業界有4個界別啦，都係而家表列處所裏面被勒令停業啊。咁包括酒吧啦、卡拉 OK 啦、夜總會啦，同埋麻雀館。咁就今次參與呢個行動，大大話話，我相信有30多人。系啦，因为我哋由呢个绝食行动由琴日开始啦，琴日4号开始，会一直延伸到去7号。 假期後第一日政府辦公嘅日子，咁就到時會希望可以又見到特首啊交到我哋嘅訴求，可以話到個聲音俾佢聽啦。咁七號嗰日亦都相約咗好多幾位立法會議員啊，官員啊落嚟接信，希望即係可以將我哋個表達可以俾到佢哋。 簡單講下你哋話會交俾特首嘅信嘅訴求係啲咩先？有咩訴求啊？你哋 咁其實呢次好簡單嘅，呢次基本上就係希望特首可以直接回應翻話翻俾我哋聽，我哋酒吧業界呢幾個行業裏面嗰個停業嘅準則啊，因為我哋咁耐以嚟同唔同官員啊，包括之前個幾禮拜前都見過政務司司長，咁就都係獲得個回覆，就係、是、協助啊，知道你嘅聲音啊，我哋會盡快同其他部門去溝通，睇下有咩可以幫到你哋啊。不過我哋就係、是正正就係因為啱啱而家我哋處於復活節啦，咁其實我哋復活節之前有一個好大嘅聲音話俾佢聽，我希望復活節可以得到放寬同埋營業，因為喺成年裏面啦，我哋呢個疫情裏面，我已經係第二次經歷復活節停業。係啦，咁喺我哋個行業裏面，復活節一個聖誕節，對於我哋兩個嚟講係一個好大嘅黃金檔期。咁亦都見到一樣嘢係政府唔放寬我哋之餘，就放寬咗其他好多唔同嘅防疫措施，即係佢嘅。 嗰啲處所啦，有啲 係啦，放寬咗好多處所，同埋更加多嘅措施放寬咗，即係好似海洋公園啊、海灘啊、唔同嘅市民嗰個措施都放寬咗，反而係我哋唯獨是我哋就處於一個仍然喺一個強制停業當中咯。 有冇計落話？譬如先你話復活節都係你哋檔期黃金檔期啦，預損失咗幾多少？有冇計過？ 其實損失真係唔敢去計算，因為而家係零啊嘛。係啊，你話如果我哋去比較嘅話，復活節一個檔期其實比平時嘅生意咧係可以多兩至三倍。因為復活節嘅個重要個檔期係咩呢？因為復活節打後，跟住四月、五月、六月咧，基本上我哋係一個我哋業界嘅淡季。係啦，以前就話復活節哦，可以揾多啲去補貼翻一啲淡嘅日子。 OK， 咁呢次唔係去補貼翻淡嘅日子，呢次係希望之前已經停業咗咁耐，已經四個幾月，希望有個復活節可以幫補下。咁啊因為我哋最大嘅點解要行出嚟，就係見到政府開始去已經控制到個疫情啊，即係亦都好迅速去應變到，亦都有當有感染個案發生啊，佢好快就可以去做檢測啦、隔離啊， okay. 去揾個源頭。咁到而家即係做到而家呢個步驟，反而我哋都冇得去喺個復活節檔期裏面攞翻少少生存空間。 嗱，簡單講下啦，最後得翻30秒到，即係個下一步係點咧？如果政府個回應未必係正面回應你哋嘅訴求，會點做？ 如果政府未有一個回應我哋再下一步嘅話，其實真係唔敢再想象可以有下一步係咩？因為即係呢個行動，我哋都大膽，同埋即係真係唔去到最後都唔選擇呢個表達方式，因為同政府真係傾好多次，配合好多次， okay. 到最尾都係仍然處喺停業當中。 好啊，唔該曬梁立人，梁立人咧就係香港持牌酒吧會所聯會創會會長嚟嘅。